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90章，成绩。 李琴叔端着冰冷的水靠在门上，深吸了口气。他脸上的表情有点木然，过了片刻才缓过神来，往外走去。门内的袁子峰毫无所察，还在为刚才李琴叔被吓了一跳的反应回味无穷。他发现李琴叔这人啊，真的很难跟你生气，即便是生气的时候也是软的，惦记着你的。这么一宝贝，李玉锦到底怎么想的才能？袁子峰真是不由得在心里唾弃李玉锦，但转念一想，他觉得自己也挺不是东西的。他的真实目的可千万不能让对方知道，如果李琴叔知道了，那就他这原则分明的人，这铁定玩完了呀。傍晚的时候，所有人集合完毕，准备回市区。李琴叔直接开了辆车送袁子峰去医院。袁子峰的腿没什么问题，只是有点肿而已，休养半个月就能好全了。李琴叔这才彻底松了口气，内疚感也没那么深了。从医院门口出来，袁子峰搭上李琴叔的肩膀。我都说了没什么大事儿， 还是得小心为上，回去的时候跟你家的人说一声，让他们好好看着。 知道了。那个李琴叔，我明天就出成绩了。 嗯，应该今天晚上就能查了，凌晨的时候。 现在有点紧张了。哎，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 嗯， 我如果真考上法学系了，你就让我追你。 袁子峰虽然觉得这承诺对于他来说形同虚设，可对李琴叔来说却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代表了他勉强接受了两人之间的身份差距和年龄的差距，不再只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晚辈，而是平等地放在追求者的位置上。对于李琴叔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袁子峰勾住李琴叔的脖子，不能反悔啊。 李琴叔还真有些反悔，但不能表现出来。 嗯，我送你回家。 晚上袁子峰有点睡不着，班级群里闹翻了天了，都在讨论着马上要出来的高考成绩。吴东更是发了一条群公告， 各位同学，大家不要担心，不要着急，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差，大家都有自己人生的路要走。考得好的继续努力，上了大学也不要松懈，考得差的也不要懈怠，人生总是如此，说不定你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路，发现自己的天赋。大家都加油。 群里刷屏了道谢的话，袁子峰看了会儿也打了谢谢两个字。不管怎么说，吴东真的算是个不错的班主任。接近零点的时候，谢辽东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哎，老大你查了没？刚我把成绩刷出来了。 袁子峰心里猛地一跳，表情却十分淡定。他一边迅速打开网页，一边淡淡地问道，怎么样？ 我可以和苗元虎去一个城市了。 哼，恭喜啊。 你呢？ 谢廖东的话刚刚落下尾音，袁子峰就看到网页上突然刷出来的成绩， 689分。还行。 哎，行吧，看你这模样就知道差不了。我去问问老林考的怎么样。 啊。袁子峰挂断视频通话，立马就拨通李琴书的号码。 成绩出来了。 袁子峰想把喜悦第一时间和李琴书分享，直接说了自己的分数，然后一脸故作淡定的等待夸奖。 这么高啊，你提分提得这么快。 早就跟你说了，我只是隐藏实力，以我的记忆力，只要把数学那分提起来，其他科目都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好了，国内大学几乎随便你挑喽。 啊，那个，哎，李琴叔，李雨锦当年考多少分啊？李琴叔一顿，紧接着叹了口气。 你跟他比什么？学神的分数是不可撼动的。 他说完又说了一个数字，袁子峰顿觉颇受打击，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是高考以来我们市的最高分，这么多年了没人打破过。 他真不是机器人？ 你也很不错了，子峰，你没必要跟别人比的，只要可以战胜自己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袁子峰没再说话，李琴书是不能理解他的心情的。 考得这么好，跟你爷爷说了吗？ 那个，明儿早上再说吧，怕老爷子太激动睡不着觉，身体又出什么大问题了。袁子峰说完，话题才转到另一个正事上去。那个，李琴书啊，从现在开始我是你正式的追求者了。 好。 记住你这个好字啊。接下来我要干什么你都不能拒绝我了啊。 比如呢？ 比如请你看电影，比如送你一屋子的玫瑰花。不对，你花粉过敏。那个算了，那个送你一屋子干花。干花。 行了，睡觉吧，分数都出来了，也踏实了，接下来就等着填志愿了。 袁子峰跟李琴书道了晚安，挂断电话后这才猛地吐出一口浊气，没忍住笑出声了，真的是笑出声了。袁子峰也觉得自己挺丢脸的，赶紧拍了拍脸，把自己这情绪稳定下来。这时候谢廖东把林天宇的分数也发过来了，比袁子峰高了3分，692，非常好了，今年这考题确实是有点难度的。吴东跟疯了似的在班里疯狂的刷屏呢。 同学们，此次我们班级的成绩震惊了全校，创下了最高平均分的历史，这一切都离不开林天宇同学的全市第一名和袁子峰同学的全市第二名，大家掌声鼓励啊。 袁子峰的逆袭几乎是历史性的，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这纯粹是捡了自己天生优势的便宜，所以在别人为他激动万分的时候，袁子峰心里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他觉得高兴的只有李琴书说的那个好。但袁子峰的分数被袁老爷子知道以后，全公司的人按照职位全都发放了一批奖金，几乎是普天同庆了。尴尬的袁子峰都不好意思再去公司了，走到哪儿都有人喊他是榜眼。最尴尬的是老爷子在家门口放了一天的鞭炮，震得人头都大了。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